你有带领我哋有一年三天嘅聚会。 马牧师，这个周末带领我们有一年三次的聚会。 咁佢会同我哋分享一啲，分享一个好特别嘅题目。 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题目。 呢、这个题目叫识破天机。 识破天机。 咁可能我哋好多人，我哋会发现我哋每一日喺我哋身边发生好多事情。 我们常常发现在我们身边发生不少的事情。 这个世界都每一日好似好多事情发生。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要发生。 究竟我哋有冇谂过呢啲事情同我哋有人生有咩关系咧？ 最近我有想过，这些事情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咁我哋好难得今天晚上，我哋大家都能够放低我哋嘅功课，放低我哋工作。 难得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放下我们的功课或者工作， 我哋可以停顿落嚟，一齐嚟思考呢啲问题。 我们可以停顿下来，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喺未将时间交俾马牧师之前咧，我想嚟到读一段嘅圣经俾大家听。 在时间交给马牧师之前，我要读念一段的圣经给大家听。 大家手头上冇圣经唔紧要，我会读出嚟。 大家手头上没有圣经也不要紧，我可以把它就念出来。 咁呢段嘅圣经系记载响福音书里面嘅马太福音第24章1至14节。 这段圣经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 咁呢段圣经系关于主耶稣响圣经里面讲到末期嘅时候一啲会发生嘅事情。 这段圣经是主耶稣讲到在末期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 咁请大家嚟到留心听我读出， 请大家留心听。 马太福音24章1节嗰度讲话，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下不被拆毁。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使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只因不发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我们欢迎马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欢迎马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我好简单地将马牧师介绍一下。 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马牧师是从香港到加拿大那边有33年的时间。 马牧师从香港到加拿大服侍有33年的时间。 可能他的服侍当中有7年是专注在学生的福音工作里面。 他的服侍里面有7年是专注在学生工作方面。 现在马牧师在多伦多的正道浸信会任主任牧师。 现在马牧师在多伦多的正道浸信会任主任牧师。 在那里任职差不多有25年的时间。 在那边任职有25年的时间。 同时在那段时间他也都建立了6个的堂会。 同时他也建立了6个堂会。 马牧师除了牧会之外，他都在天道神学院任讲师。 除了牧会之外，马牧师也在天道神学院任讲师。 我们今晚很高兴马牧师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很高兴马牧师带来到我们当中。 他要来到我们分享这个的所谓天机的秘密。 他要跟我们分享天机这个秘密。 让我们留心来细听。 我们留心来听。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很欢喜能够跟大家一起有这个聚会。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聚会。 来到麦城，见到有很多广东人啊。 来到麦城也见到很多广东人， 也都见到有些讲国语的， 也有讲国语的。 我们有双语一起来到在这个聚会当中。 我们这聚会用两种语言。 都是主安排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到去探研究圣经，探讨人生的真理。 是主安排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圣经，也探讨人生的真理。 我有一个要求，好不好？请大家坐前少少啊。 有个要求，大家可以坐到前面一点吗？ 亲密啲，好不好啊？后边嗰我哋净系坐前边嗰五六行好啦，好嘛？亲密啲，大家彼此握下手，系欢迎，彼此欢迎，好唔好啊？嗱。 可能的话，对，就坐到前面来，就是坐前面五六排就好了，好，那彼此就亲密一点。 亲密啲，喺教会里头，教会就是一个家庭嚟噶。 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 我哋喺海外见到中国人就是自己人嚟噶啦。 在海外看到中国人就是自己人啦。 虽然或者你喺度出世， 可能有些人在这边出生， 但点都系中国人， 还是中国人嘛。 所以见到中国人就自己人啦。 看到中国人是自己人， 系坐前啲，多谢多谢。 能坐前一边更好哈，谢谢。 非常好。同前后左右五个人握下手，好唔好啊？ 能够跟前后左右五个人握握手，好不好？ 彼此欢迎，好唔好啊？ 彼此欢迎一下。 Break the ice， 要把它冰破掉哈。 系啦，坐前啲坐前少少， 能坐前一点更好哈。 多谢大家， 谢谢 大家。我呢两晚嘅题目咧，讲到识破天机。 我这礼拜两个礼拜，晚上的题目是识破天机。 咩叫识破天机？ 什么叫识破天机呢？ 即系话点样嚟去洞悉喺神嘅嗰永恒嘅计划里头，我哋今日所处嘅系咩时代？ 就明了着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什么时代？ 我哋点样把握呢个时机？ 怎么把握这个时机？ 我哋个人应该点样去回应？ 我个人应该怎样去回应？ 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题目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上个翻，我同大家一齐嚟到探讨呢个圣经。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圣经， 研究呢个嘅圣经， 研究这个圣经， 探讨人生嘅真理， 探讨人生的真理， 真理能够识破呢个天机， 能够识破这个天机。 能够让我们人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和转机， 让我们人生很大的突破跟转机。 福气临到你， 福气就会临到你， 你会经历神那个的恩典， 你会经历神的恩典。 在这个世界一直在进行的时候， 这个世界一直在进行的时候， 其实 有一位创造主， 其实有一位创造主， 冥冥中的主宰， 冥冥中的主宰， 他是主宰着这个世界， 他主宰在这个世界。 我们人以为很多事偶然发生， 人以为很多事情是偶然的， 或者呢看见是必然的，有些事 甚至有些事情是必然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然。 有一位主宰， 有一位主宰， 他预定的， 预定的， 他掌管的， 他掌管的， 他在他计划的，在他永恒的计划的当中的， 在这永恒的计划当中。 所以今晚我们要去洞悉到底神对这个世代的心意是怎样。 我们今天晚上要洞悉这到底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是怎样。 今天这个世界是站在一个什么的情形的当中， 这个世界是站在一个什么情形当中。 你要何去何从呢？ 你何去何从，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今晚一起来洞悉这个天机，好吗？ 今天晚上我们洞悉这个天机。 在当时耶稣呢，他要上十字架之前， 当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他就跟门徒进入去这个耶路撒冷， 他跟门徒进入耶路撒冷， 见到那个金碧辉煌的圣殿， 见到这个金碧辉煌的圣殿。 我今天来到你这个圣殿很亲切的、 今天我来到这个圣殿很 亲切， 因为我们在多伦多圣道镇上买第一间圣殿呢，是跟西人买，又是跟你们的那个的格式完全一样。 我们在多伦多圣道进信会买第一座的圣殿，那时候的这时候也是跟那个西人教会买、 完全一样、 格式是完全一样。 不过呢，你们是大马，我们是中马、 你们是大马，我是中马， 小了一个马，我们是小一点、 当时是小了一个马， 好亲切， 很亲切。 特别见到呢度，我哋咁多个弟兄姊妹同胞，我哋好亲切。 系特别先见到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同胞。 耶稣昔日喺耶路撒冷见到嗰个圣殿，啊，同我呢个圣殿，我哋呢个圣殿系争天用地啦，系金碧辉煌嘅。 当时耶稣所看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跟我们的差别很大。那个圣殿是金碧辉煌的。 嗰个圣殿啊，单单系嚟到去装修啊，嚟到去重建啊，用咗46年啊。 那个圣殿单单是、整修重建用了整整的46年， 46年，真的用很多心血，用很多时间， 花很多心血，很多时间。 今天张医生带我参观你们的那个的、那个 Parliament House 都算是你们州的 Parliament House、 今天参观这个、Parliament House、 好靓，里头 非常，里面非常漂亮、 是用了20亿来到起啊！如果用今日嘅钱嚟计嘅话， 用今天的钱来说是21， 好靓， 非常漂亮。 嗰啲嘅大理石、云石、granite 啊，从世界各地嚟到去搜集翻嚟嘅。 里面的大理石啊、花岗石啊，都是从世界各地 有边个去过啊？ 收集过来的 吓、你哋 Madison 嘅嗰个国会有冇系咪？有边个去过？ 多少人来过咩？去过咩 Madison 的 capital 的？ 大部分人去过，未去过快啲去啊！我第一日嚟就去咗啦。 没有去过的要去看啦。 好咧， 头一天来就去看啦。 圣殿更靓啊！ 圣殿其实更美丽。 呢、这个国会我相信唔使用46年啦，起。 这个 capital 我猜不用这个46年， 用几耐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几耐？ 我忘记了。 但是当时耶稣见过圣殿46年了起啊！ 当时耶稣所看的圣殿是用了46年的， 靓到不知道要， 非常漂亮。 我真系靓过你哋 Madison 啊国会 啊，比这个 Capitol 更漂亮。 耶稣话咧， 但耶稣说， 佢话你知唔知？ 你知道吗？ 将来呢个圣殿呢要被拆毁， 将来这个圣殿要被拆毁， 而且呢拆到呢冇一嚿石头跌喺另一嚿石头上面， 而且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石头上面。 边度有咁样拆法噶？ 有这样的拆法了吗？ 门徒，咦？乜耶稣你知道啲天机嘅咩？咁 门徒就说奇怪咧，耶稣你也知道这个天机吗？ 咁你知唔知将来呢个世界嘅天机系点样咧？ 你又知道将来这个世界嘅天机怎么样？ 咁咧，所以头先我哋读嗰度咧就话耶稣喺橄榄山上，门徒就暗暗嘅嚟。静静地讲给我们听、天机是怎样的将来、 那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在橄榄山上就暗暗门徒就暗暗地问他将来怎么样， 耶稣就将这个世界的那个进程，特别将末后那段的时间一些的预兆讲给我们听。 耶稣就将这个世界的进程，特别将到末后的一段时间、 预兆讲给他们听。 这个预兆的英文叫 sign， 预兆英文就叫 sign， 就是你见到这些记号了你就知道， 就是说你看到这些记号你就知道了。 好像呢这个记号你见到个天红色慢慢下红色，你知道天日可能落雨。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天啊红红的，这个晚霞啊非常红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明天会下雨了。 如果你啊喺呢个秋天或者春天呀，见到好大风刮好大嘅风呢，个天气转啊，可能呢雨啊听日就好冻。 有的时候在这个天气看到风刮得很大，你就知道天气要转了，明天觉得很冷。 经验里头归纳出嚟嘅一啲嘅一啲嘅预兆， 就是我有些时候是我们经验里面归纳出来的一点预兆。 有啲迷信嘅预兆，你唔好信啊，眼皮跳，唔知边个讲你是非咁。 有些迷信的预兆就比较信啦，就是说那眼皮会跳啦，说啊谁在背后讲我啦， 打个黑字咁唔知咩事咁啊，嗰啲系迷信嘅啫 吓，打一个喷嚏哈啊，不晓得发热发烧都是，有时候就是有里面会有迷信在里面。 耶稣门徒嚟问耶稣，到底呢个世界将来嗰个发展有乜嘢天机，我哋可以洞悉咧？ 耶稣门徒来问耶稣啊，将来的世界我们有什么天机可以洞悉啦？ 耶稣就讲出七个嘅 signs 出嚟。 耶稣就讲了七个 sign 出来。 嗱，呢啲 signs 好紧要噶。 这是预兆很重要。 你见到呢啲嘅预警呢？你唔好掉以轻心喎、 你看到这个预警不要掉以轻心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开车嘅，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开车。 啲车咧有好多 warning light 嗰啲红灯红色嘅灯喺个标板度嘅。 车的标板上有的时候有些警告的灯。 因为你开始见到有盏灯着咗，你一定搞清楚嗰盏灯系咩灯，点解会着。 如果突然间有一个灯亮啦，你要搞清楚到底为什么。 我有一个好深刻的印象，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有 一次我开车， 我去机场接一个人， 开到机场去接一个人， 在多伦多嗰条最大的公路叫 401 401公路。 在多伦多最大的一条公路401公路 12条 lane 嘅， 有十二条 lane 嘅，非常大。 加拿大都几大嘅，所以叫加拿大。 加拿大也蛮大，所以叫加拿大嘛。 咁啊，行下嘅时候，突然间个标板度有盏红灯出现喎。 在走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呢标板上有红灯出现。 喂，呢个预警嚟嘅， 这是预警啊。 呢个 sign 嚟嘅， 这个 sign 到底讲俾我听咩咧？ 到底告诉我什么？ 咁我留心睇下。 留心看一看。 呢盏灯呢系 overheat 喎。 灯是说过热超。 如果 overheat 嘅灯着系。代表乜嘢啊？ 如果过热的话，那代表什么？ 好，你哋识唔识啲汽车嘅常识先吓？ 你们要考考你们的汽车的常识。 如果 overheat 系代表乜嘢啊？ 那个过热是什么的意思啊？代表什么 吓？水箱冇水，仲有咧？ 水箱没有水，还有 吗？点解水箱？仲有咧？ 还有吗？ 嗰、那个带动嗰个风扇嘅皮带断咗， 要么就是那个带动的， 仲有咧， 电线的皮带断， 仲有咩可能啊？ 还有其他可能吗？ 仲有一个好，我哋讲俗啲咧，好大件事，广东话叫做乜嘢？ 有更严重的可能啊，先啦， 吓？是啦，这个真的很大件事的，是没了 engine oil。 更严重的是说那个机油没了。 没了那个 lubrication， 即是个人被人放晒血了，个人还生不生啊？ 这个润滑机没了，好像一个人血都放了，还能生存吗？ 汽车的 engine oil 等你的血液一样的。 那个汽车的机油就像你的血液一样。 如果你想架车襟用呢，就多啲换勤啲换油。一定坑坑噶！ 你要你车子滥用的话，就要多点换把机油经常要换， 而且要换啲靓油， 也换一些好的机油再进去吓。 架车实坑， 那个车才会耐用。 我而家开紧一架 Honda Accord， 我现在开的是Honda Accord， 14年啊， 开了14年， 仲好似新嘅一样。 还是新的一样， 因为我用最靓嘅油， 因为用最好的机油， 用嗰种 synthetic 嘅 oil。 用的这个 synthetic 的 那种油呢，是在化学室合成的， 唔系石油产品嚟嘅。 啊，那是那个合成的产品，不是一般的石油产品。 比一般 engine 贵六倍。 比一般的机油贵六倍。 咁所以个 engine 咧一直都未坏过，我架车14年 啊， 未坏过。 车走了14年还没有坏过。 个 engine 好紧要。 啊，非常重要的机油。 冇咗 engine 咯，原来我架车。 啊，呢天嘅。竟然没有 engine oil， 点解咧？ 为什么？ 原来攞换油， 因为我去换油的时候， 嗰个人落错咗 size， 嗰油格啊，落错咗 size。 那个滤过滤那个器啊，那个尺码错了， 跌咗出嚟， 掉了下来， 所有油放晒， 所有油都放掉了， 所以一滴油都冇， 一滴都没有。 好彩有盏 warning light， 还好，还有那个警告灯。 好彩我即刻停低， 我马上去停车， 叫拖车， 叫那个拖车过来， 拖翻去换油嗰度， 拖回来。 喂， 那个换机油 那边，你点解要咁样搞法？ 你为什么这样搞？ 那个 warning light 好紧要啊！ 所以那个警告灯非常重要。 如果冇咗呢个 warning， 我继续开多一公里嘅话， 如果没有的话，我继续再开一公里的话。 那个 engine 里头烧晒啦，里头啲人嗰啲机件整埋一嚿啦。 那个里面的机件就马上不行了。 Warning light 好紧要， 这个警告灯非常重要。 加拿大咧好多嘅屋咧，佢一定要有两种嘅warning 嘅设备。 加拿大的房子一般有两种嘅警告的设备， 第一就系烟雾嘅 warning， 第一种是烟雾的警告。 第二就是一氧化碳的 warning， 还有这个一氧化碳的警告。 因为加拿大冬天很长啊，烧煤气。 加拿大冬天比较长啊，用煤气。 有时漏煤气呢， 就是煤气漏了，漏掉了。 你闻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你能够闻到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 所以一定要有一氧化碳的预警器。 所以需要这个一氧化碳的预警器。 还要有烟雾器。 也需要有烟雾的预警器。 嗱，呢啲好紧要噶，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救命嘅， 是救命的。 周时火烛系因为冇烟雾器，啲人瞓着觉，瞓下死咗都唔知，变咗烧猪都唔知道。 有时候火警就是因为人睡觉啊，那个烟雾器也没有，所以就是烧死了也不知道。 所以耶稣就将呢七个嘅预警讲出嚟。 耶稣就将这七个的预警讲出来。 你七个预警是怎样呢？ 这七个预警是怎么样？ 我们看回圣经了。 我看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就看圣经，没有听我讲一样。 有圣经都可以看， 没的话就听我讲一样。 第一呢， 第一 就是在灵界里头呢，第四节。 在第四节讲到灵界。 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假冒的名说我是基督。 因为将来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 在灵界里头呢， 在灵界里头 会有人假冒他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耶稣。 有人会假冒他说他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耶稣。 你看见呢，这个是一个预警。 你看到这是一个预警。 那么你看见今天真的很犀利， 今天很厉害， 冒耶稣的名来， 冒耶稣的名来， 他有很多人跟随他， 很多人要跟从他。 2000年来未试过今天这样的时刻， 从来这2000年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时刻， 有这么多人冒耶稣基督的名来， 有这么多人冒耶稣基督的名来。 在韩国有一个叫做文贤明， 在韩国有一个文贤明 Dr. Moon， 他说他是耶稣的哥哥， 他是耶稣的哥哥 啊。他说他就是救世主， 他说他就是救世主。 他说你和我睡觉生的仔那些是特别的超人来的 啊，你跟我睡觉的时候生的孩子是超人啊 迷惑很多人， 他迷惑许多人。 这个 Dr. Moon， 这个 Dr. Moon 他的总部在纽约啊， 他总部还在纽约， 他住的那间屋30几个睡房 啊，他的房子有30几个睡房 啊，有几十个的警卫， 几十个警卫。 他冒认自己是救世主， 他冒认认自己是救世主， 说自己是弥赛亚， 说自己是弥赛亚。 他曾经去到华盛顿， 他曾经到华盛顿， 那时就是 President Nixon 做总统， 那时候尼克逊总统的时候 President Nixon 我是弥赛亚， 他跟尼克逊总统说我是弥赛亚， 我来为你祈祷， 我为你祷告。 他要为 President Nixon 来祈祷，好彩 Nixon 唔睬佢 啊！他要为这个 President Nixon 来祷告，他当时不理他。 在中国最近呢， 中国最近 有一个女人，佢话我就系东方嘅基督。 他说他一个女人，他说他是东方的基督。 耶稣系西方嘅基督。 他说耶稣是西方的基督。 而家轮都轮到东方啦， 要轮到东方了。 以前嘅基督系男人， 他以前的基督是男的， 而家女嘅， 这个是女的。 所以叫佢设立一个宗教叫东方闪电啦。 在这里的那个学校叫东方闪电， 好犀利， 很厉害， 迷惑好多人， 迷惑许多人。 咪有好多人， 比如许多人， 有好多呢啲咁样噶，一个接一个嘅自称系基督， 一个接一个嘅自称是基督的。 喺二十世纪末， 在二十世纪的末期， 系咁涌出嚟嘅， 就是一个一个的涌出来。 二千年嚟冇试过嘅， 二千年来没有这样的。 喺最近呢几十年， 最近这是几十年， 好多人冒称自己系基督， 很多人冒称自己是基督， 系弥赛亚， 是弥赛亚， 系救世主， 是救世主， 以神嘅。原来以神的那个救主为自居， 自居是神的救主， 这个在灵界里头的， 这是灵界里头的， 迷惑人， 迷惑人， 有些没说自己 是救世主，说自己是神， 有时候没有说自己是救世主，就是干脆就说自己是神， 很简单， 很简单， 法轮功， 法轮功， 你一定听过啦， 你听过吧。 法轮功的李洪志， 那李洪志， 他说他自己是活佛的那个化身， 他说自己是活佛，活佛的化身， 对着他幅相来到去修炼都有能力的， 你就是对着他的相片照片修炼也可以有能力。 他说他可以呢与你们无所不在的，你在这里练功他可以同你同在，他可以发功医你的病的， 他说他自己是无处不在的，你练功的时候他会发功来跟你医病的， 所以你不要偷懒，他知道的， 所以你不要偷懒，他说他知道的， 当然中国政府要掩他，这个是另外有政治的因素， 当然中国政府要对付他也是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 但最重要的我看他是自称为神， 最重要的是说他自称为神， 他说自己是活佛的化身， 他说自己是活佛的化身， 他能够医百病， 能医百病， 他能够知道这些东西， 能知道一些事情， 在这个近这几十年很多东方西方出现很多这样的宗教， 近这几十年来东方西方出现很多这样的邪教， 迷惑人， 迷惑人， 这个在灵界里面， 这是灵界里面， 这个第一， 这第一， 第二呢， 第二呢， 我们看是第六节， 第六节， 他说你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国攻打国，民攻打民， 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打仗有人类历史就有的了，对不对， 打仗本来人类历史有就有开很多打仗了， 最早的场仗就是两兄弟打架， 最早的一场仗是两兄弟在打， 该人同阿伯打，系咪？ 该人跟阿伯就打。 该人杀咗阿伯， 该人杀了阿伯。 人类一直就系咁样好勇斗狠， 人类一直是这样的好勇斗狠， 喺度打， 这样打，再打。 但好奇妙、哦， 很奇妙。 耶稣话，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呢？ 国攻打国，民攻打民， 系有人类历史就开始有打仗啦。 人类历史开始就有打仗， 但系呢以前嘅打仗都系咩呢？都是一个地区性的或者国内的， 都是地区性的国内的， 但是世界大战呢都是在过去这一百年而已， 世界大战也是过去这一百年， 一百年以前没有试过有世界大战的， 一百年之前都没有曾经发生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2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1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1940年， 第三次世界大战几时啊？ 什么时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啊？ 没人知， 没人知道。 但我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 很难，可能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会看到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那些的全世界那些的核弹有50000个。 因为今天人类拥有这个核子武器有50000个。 而家美国一直嚟到阻止北韩嚟到制造核子武器， 美国就在阻止北韩制造这个核子武器。 点解啊？ 为什么？ 因为北韩呢啲极权嘅共产国家，佢有咗核子武器，佢可能呢建起嚟乱咁用嘅。 这个就恐怕这个北韩这个集权的共产国家他就是 可能乱用这个核子武器。 没错，十年前呢，当这个东欧苏联解体的时候， 十年前当东欧跟苏联在解体的时候， 那个冷战结束了， 冷战就结束了， 美国和苏联呢，大家都裁减那个核弹的数目， 美国跟苏联也是裁减这个核子弹的数目， 原本有50,000个， 原本有50,000个， 减了多少你知不知道？ 减了多少知道吗？ 你觉得美国不注意啊？ 在美国没有注意啊？ 减了多少 个？减了多少？ 减了2,000个， 减了2,000个， 50,000减2,000还有多少？ 50,000减2,000还有多少？ 还有48,000个核弹， 还有48,000个核子炸弹。 每一个的核弹头是比广岛的原子弹威猛多50倍。 每一个的核子炸弹头都可以比广岛的原子弹威猛的50倍。 这48,000个的核子弹， 这48,000个核子弹 可以毁灭整个地球50次。 可以毁灭整个地球50遍， 等于100,000个广岛的原子弹， 等于100,000个广岛的原子弹。 如果而家以人世界人口来分的话， 用现在人口世界人口来分的话， 我读一本书好得意啊！ 我呢本书 佢每人可以分到3吨嘅黄色炸药咁样嘅， 每个人可以分嘅威力3吨佢哋黄色炸药的威力， 你爱唔爱啊？ 你要不要？ 3吨， 三吨的， 1吨几重？ 1吨多重？ 2,000几磅？ 2,000多磅。 三吨是属于你的， 是属于你的， 而且要引爆的， 要引爆的 不是俾你呢翻屋企坐啊，我嚟坐埋嘅。 不是拿回家嘛嘛。 所以你睇呢个世界好似外表和平啊， 世界外表看起来很和平， 其实那个战争危机喺度， 只是常常有这个战争的危机。 特别伊拉克的战争， 其实是伊拉克的战争， 我都觉得美国是很惨， 我觉得美国很惨， 打下去又不是， 打又不继续打下去也不是， 不打又不是， 不打也不是， 撤兵就变成第二个越南， 撤兵嘛就变成第二个越南， 很可能变为一个极权的一个极端的回教国家，是将伊拉克变成 伊拉克也有可能变成一个极端的回教国家， 打下去呢，不知道打到几时， 继续下去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日日都有人肉炸弹 每天有人肉炸弹， 是咪？战争冇停 嘅，战争好像没有停的， 国与国嘅战争， 国与国的战争 系过去100年先有， 过去100年才有， 呢个系第三个、第二个嘅兆头。 这个第二个兆头， 第三个兆头啦， 第三个兆头， 要第三个兆头就喺第七节啦， 在第七节， 第七节咧，佢话多处必有饥荒， 多处必有饥荒， 饥荒系一个嘅，嗱有人类历史都有饥荒嘅， 你可以说在人类历史有啦，都有饥荒， 但系呢个大规模嘅饥荒咧，真系喺。最近这几十年我们发觉很重要， 这大规模的饥荒在最近这几十年很重要， 在我们中国， 在我们中国 文革的时候， 文革的时候， 文革之前， 文革之前 那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 哦，我听说好多人饿死 我听说很多人饿死， 在这个印度， 在印度 每日都唔知饿死几多人， 每天也饿死不少人。 巴基斯坦，唔知饿死几多人， 也不知道饿死多少人。 喺非洲， 在非洲， 唔知饿死几多人， 也不知道饿死多少人。 我有位弟兄喺非洲做宣教， 有位弟兄在非洲做宣教， 佢翻嚟同我讲， 他回来跟我说， 佢一日经过一条街， 他经过一条街， 嗰度咧，街嘅两旁咧，用石头砌满砌满晒一堆石头喺度。 路旁这个石头一堆一堆的。 佢话嗰啲石头系咩嚟嘅咧？ 石头是什么？ 佢里头啲死尸嚟。 里面是死尸， 就系饿死嘅人， 饿死的人 都冇办法去收尸， 也没办法去。 啲人有阵时行下咁就累喺度。 有些人在走路的时候就倒下来。 所以喺满地好多死尸， 满地上都很多死尸， 大部分咧因为营养不良饿死。同埋，因为饿的缘故就病死， 大部分是营养不良，饿死，有些是病死， 今日世界上面好多人食唔饱嘅， 很多人吃不饱的。 有三分之一嘅人食得饱，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吃饱。 三分一嘅人食唔饱， 有三分之一的吃不饱。 三分一嘅人喺饥饿嘅状态嘅当中， 有三分之一的是在饥饿的状态里面。 所以我哋喺北美洲生活得好啊，真系天之骄子嚟。 在北美，我们生活是天之骄子， 大家唔好浪费食物啊！ 不要浪费这个食物， 唔好浪费食物 啊！不要浪费食物。 因为北美洲包括加拿大同埋美国嚟计咧， 嗱，北美包括加拿大跟美国， 我哋只占全世界嘅人口6%， 我们占全世界人口6%， 但系我哋 consume 咗54%嘅食物， 我们所消耗的食物是54%， 啊，呢个系唔系我统计嘅， 啊，不是我的统计啊， 系啲科学家嗰啲嘅专家统计出来， 专家统计出来的。 6%的人口， 6%的人口 吃了54%的粮食， 吃掉了54%的粮食， 我们真的很丰富啊， 我们实在非常丰富 啊！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不浪费食物， 就是帮助我们基督徒也不要浪费食物 亦都是纪念到那些贫穷的人， 纪念一些贫穷的人， 三分之一的人是吃得饱的，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能够吃饱的， 三分一的人吃不饱， 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 即是他还可以吃就不吃了 ，还可以吃，不吃了 没得吃了， 没了， 有三分一的人想吃没得吃，即是没 有，有三分之一根本就没有 ，每年有400万人呢是饿死的， 每年有400万人是饿死的，是400万人， 70%是儿童， 6 岁以下的儿童， 70%里面是6岁以下的儿童， 每一分钟有30个人饿死， 就是每一分钟有30个人在饿死。 这些专家他们的统计在书里头， 是专家在他统计在书本里面的。 所以你说我们这么丰富，我们怎敢浪费食物啊？ 我们这样丰富，我们还敢浪费食物吗？ 这个粮食的问题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粮食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有两个原因， 我相信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这个原因 就是那个distribution 不够平均， 就是那个分布 不平均的问题， 那个分配不平均， 分配不平均的问题， 那这个种种的原因呢因为商业政治各种的原因呢， 还有商业也有政治各种的原因， 第二呢， 第二 就是人类那个打仗和宗教的问题， 人类打仗跟宗教的问题， 这个打仗呢很多人呢应该 去做出产粮食的就去了打仗， 很多人应该是生产粮食的，但是他去打仗， 而且呢打完仗之后很多的那些地方呢不种得野 ，打仗以后很多土地都不能再种， 再来呢人类因为宗教的信仰呢亦都是使到饥荒出现一个原因， 有的时候宗教信仰是产生饥荒的原因， 譬如我举个例， 我举个例子， 有没有人去过印度旅行， 有没有人去过印度旅行， 如果你去过印度旅行呢，你见到那牛呢你开车要让它的，它有 right of way 的 ，你去印度旅行呢，你开车，看到这牛的话要让它，因为它有路权 ，它有 right of way 的，它当牛是神来的 ，那些牛就像神一样， 它是不吃牛肉的 ，它不吃牛肉， 它不吃牛肉的， 它不吃牛肉， 但你想想印度有多少牛呢， 你想想印度有牛有多少， 一只牛吃多少食物呢， 一只牛要吃多少食物， 一只牛吃10多人 的食物， 一只牛可以吃10几人的食物， 它们不吃牛 ，它不吃牛的话， 咁有人计过啊？ 有人这样算。 佢如果印度人开始食牛嘅话咧， 如果印度人开始吃牛的话， 印度嘅饥荒就解决了， 印度的饥荒也可以解决了， 因为唔需要喂嗰啲牛， 也不需要喂嗰啲牛， 仲有肉可以吃， 系牛肉可以吃， 啱唔啱？ 啊，对不对？ 咁呢个系一个宗教影响印度嗰个饥荒一直咁多年嚟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原因。 所以印度的饥荒啊，这个宗教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咁當然仲有嗰個分配嘅唔平均嗰啲，我哋唔去研究噶啦。 啊，當然也有分配不平均的問題。 我記得咧，喺過去牧會咁多年間，我哋都唔知幾多次咧，去收特別奉獻支持非洲嗰啲饑荒 啊，牧会这么多年啊，也曾经不少次要收特别的奉献去啊，救济非洲的饥荒。 你仲记唔记得啊？我哋奉献喺街头摆个箱，叫人奉献支持非洲嘅饥荒。 还记得吗？有哈、啊、特别奉献啊，还有在街头有特别箱子，还要支持救济这个非洲的饥荒。 我都好多次机会去到非洲， 我也有好几个机会到非洲那边 啊做短宣， 做短宣。 我见到有啲人饿到，佢啲乌蝇嬲住佢啊， 有些 佢都冇力咧嚟到拨开佢嘅。 有些是这个软弱饿到那个地步啊，那个苍蝇啊要停在他身上，他没有力气去把它打开打走。 啲细路哥咧，个人都好似十月怀胎咁个肚胀嘅。 那小孩咧，肚子都胀胀的。 个两条梗有两条鼻涕喺度噶啦，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嘅两条鼻涕。 啊，那个鼻水在上上下下的。 有啲人咧坐喺度好啊冇力啊，啲乌蝇嬲到个满面咧，佢都唔会赶佢嘅。 苍蝇在他满面都是，但是他都没有力气去 赶 走他， 乌蝇的力都没有啊， 连赶走苍蝇的力气都没有。 有乌蝇捞的你点啊？你一定会赶走佢系咪？ 啊，有苍蝇在这里在啊，你一定要赶走。 嗰啲人饿到啲乌蝇捞住佢食佢啲鼻涕呀，捞到佢满面满头佢都唔喐嘅。 啊，这些满头都苍蝇啊，这他都不动的， 好饿啊， 很饿。 我哋见到佢真系心酸， 看到就心酸。 呢个饥荒， 饥荒， 仲有咧瘟疫， 还有瘟疫。 瘟疫我哋最明白， 啊，即系我们很明了啦。 如果你旅行就知啦，哎呀， 你去旅行就知道，要探热 啊，喺机场过关嘅时候，梗有部探热嘅镜头对住你。 啊，这个机场过关时候探热的镜头对着你。 啊，有口蹄症， 口蹄症。 有呢一个嘅 H N 5 1 H N 5 1 禽流感， 禽流感。 早两年有沙士， 以前有呢个沙， 唔知将来要变成点 啊？将来还会有什么？我不知道。 而家大家一直喺度防御紧禽流感 啊！即系大家在预防这个禽流感。 呢、这个禽流感好难防嘅， 即系禽流感很难防。 点解呢啲候鸟吓嚟到带，多数都带呢啲菌？ 有的时候传播是那个候鸟在传播的。 佢每啊天气一变，佢就由北飞向南。 啊，天气变了，它北飞向南。 啊，天气暖了，佢又飞翻去北边。 暖啦，就是南飞到北。 你中国人最难搞啊！ 中国人也难搞， 因为中国人个个屋企都养几只鸡。 啊，家里养只鹅，养鸡养鹅。 咁样嘅。 啊，一定养 啦。中国农村嘅里头。 农村里头。 但喺加拿大、美国养鸡嗰啲又唔同啊！ 即加拿大、美国养鸡的不一样。 我有一次见到佢哋访问嘅个鸡场， 有一次看到他访问那个鸡场。 佢话：呢，我加拿大养鸡咧，系喺密封嘅底下咧，封到密晒嘅底下嚟养鸡嘅。 啊，他们养鸡啊，都是在密封嘅情况下养的。 鸡唔会见阳光嘅， 那个鸡连阳光也见不到。 啊，喺个大嘅厂房入边， 大的厂房里面， 佢就打满晒啲鸡棚。 啊，都是啊。就是鸡在里面， 咁咧就用抽气扇将里头啲空气抽晒佢出嚟，成日换新鲜空气。 啊，就是用那个抽气器的风扇啊，换里面的空气。 工人入去要消毒出入嘅。 啊，工人进出都要消毒。 啊，通通系机械化养鸡， 完全是机械化。 喺加拿大， 在加拿大， 佢加拿大养鸡咧叻到点样咧？你估？ 他们养鸡的情形怎么样呢？ 佢一只鸡。由鸡蛋孵出嚟之后， 呢个鸡，由鸡蛋啊孵出来之后， 我哋以前养鸡，我都养过鸡啊，你知唔知？ 你知道我也养过鸡啊。 我哋以前喺香港住石屋啊，喺天台又养鸡。 以前我在香港就是食物的时候，在天台可以养鸡。 我婆养啊， 是我的婆啊， 有个鸡笼养，养六七只咁样啦。 外婆在养了六七， 嗰啲真系走地鸡嚟， 啊，都是在地上走的。 我哋食完啲冷饭攞去喂佢， 啊，我吃完的饭菜都给他用喂那个鸡。 通常养一只鸡咧要六七个月 啊， 先能够上台食。 啊，养一只只要六七个月， 但系而家加拿大养鸡咧，27日就喺你个台面度啦。 加拿大的鸡呢，27天就在你的桌子上了。 27日啊， 27天就可以了。 佢点解咧？佢有办法啦。 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的办法是这样的。 当然啦，用好多维生素同埋抗生素，好多激素噶啦。 啊，当然就用了维生素、抗生素和激素。 而家唔用打针剂噶啦， 啊，不用那个注打针吓， 唔使打针麻烦啊，打针 啊， 佢剂晒喺啲饲料度俾佢食就掂噶啦。 都是药都放在他的饲料里面啊，给他吃。 仲有咧，佢呃啲鸡啊， 还要骗的是鸡， 佢系咁日夜都开着啲灯。 他整天那个灯还是开着的。 咁一日二十四小时，啲鸡都以为日头就猛咁食，日夜咁食。 因为灯亮了，那个鸡就觉得还是白天，就是拼命的吃，就在吃。 普通养鸡嘅唔系啊， 平常养 佢就将个头都伏埋喺翅膀就瞓觉噶啦。 啊，平常的鸡咧晚上就那个头就倒在翅膀底下睡觉嘛。 唔喐嘅， 啊，不动了。 天光了先起身行 啊！天亮才出来 去揾食嘅， 才去找吃的。 啊、自己揾又揾唔到几多 啊！去找自己去找又不找了很多。 但系而家个养鸡真系27日， 现在养鸡是27天， 就变咗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噶啦、 啊，就变那个炸鸡啦， 变咗豉油鸡 啊，要么就酱油鸡啦。 嗱、啊，我哋睇见咧呢一个嘅禽流感都好得人惊， 所以这个禽流感是非常可怕。 中国人每一个家庭都养鸡， 中国人每一个家庭养鸡， 所以佢哋咧，而家佢哋怀疑中国已经有最少有500宗嘅人传人嘅禽流感， 又怀疑说，即系中国已经有500宗人传人的禽流感。 咁中国话冇，我哋点解边度有咧？我哋冇需要讲大话嘅，冇啲咁嘅事，唔好造谣咁啊！ 啊，当然，这个中国政府就说没有这个事情吓、啊，不要造谣。 唉，我哋相信。这个好多专家，世卫的专家都说这个禽流感多数都要在全世界爆发。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在这样讲了，这禽流感很有可能在全世界要爆发。 你说哎，我可以吃 Tamiflu 啫，咁 第二幕我可以吃这个药啊，这个 Tamiflu 啊。 那个 Tamiflu 你不要乱吃喎、 哦。那个 Tamiflu 要乱吃啊。 你乱食会食死你嘅、哦， 乱食也会可能会有 好似今日有个新闻话，有啲人食 Tamiflu 啊食死咗喎、 哦。今天有啲新闻就怀疑有些人吃这个 Tamiflu 死掉。 你冇嗰种病，你食嗰种药啊，唔得噶嘛。 不是那个病，你就乱吃药也不行。 同埋有啲人可能敏感，佢又唔出奇嘅、 哦。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因为敏感啊 所以最近 Tamiflu 啦，哇，啲人猛咁去抢购。 最近很多人抢。够这个 Tamiflu， 佢惊定系买唔到啊！ 恐怕以后买不到。 啊，呢个瘟疫真系好犀利。 这个瘟疫很可怕， 好似 cancer 咁咧。 好像癌症。 而家加拿大嘅统计，3个人有一个要死喺 cancer。 加拿大统计3个人有一个要死在癌症里面。 我初初嚟加拿大嘅时候，4个人1个。 我刚去加拿大的时候，说是4个人里面有一个。 佢话迟啲就2个人会死一个死喺 cancer 度。 哦，在将来可能有2个人有一个要死于这个癌症。 再迟啲个个都要死喺 cancer， 可能将来就每个人都死于癌症。 呢个 cancer 真系真系惊嘅， 癌症很可怕。 佢唔系即刻死嗰度惨， 不是马上死才可。 你发现嘅时候多数好迟， 但发现的时候有时候比较晚期了， 都系一种瘟疫嚟嘅。 但是 虽然它不是传染， 虽然不是传染啦， 即系话系一种病， 也是一种病， 系人冇办法胜过， 人类也是没有办法胜过。 乜嘢啊？耶稣喺呢度讲噶，系瘟疫啦，地啊，再加上地震啊， 加上地震。 嗱，瘟疫就唔系马太福音讲噶， 瘟疫不是这边讲的， 瘟疫咧就喺路加福音嗰度讲嘅， 瘟疫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 路加福音耶稣讲瘟疫地震， 里面讲到瘟疫地震， 呢度讲饥荒地震。 这里讲到饥荒地震， 不同的福音书是彼此补充的， 不同的福音书是彼此补充的， 所以你读耶稣的生平教训要几本福音书一起读，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看耶稣的生平教训要几本一起读， 福音书就是耶稣生平的记录， 福音书是耶稣生平的记录， 我们用中国的讲法是耶稣生平的记录， 是耶稣生平的记录。 你几个人写他的传记， 几个人在写他的传记， 每个人的 impression 都有少少不同， 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但是个个都是真实的， 但每个人真实的， 所以是几个一起读一起看就好清楚了， 一起来看就很清 楚。路加福音讲到话有瘟疫， 路加福音讲到有瘟疫， 这里讲有地震， 即讲到有地震， 地震这几年我们特别感受到， 我们这几年就特别感受到地震。 去年的圣诞节我刚在香港， 去年的圣诞节我在香港， 有教会请我回去讲道， 有教会请我回去 讲完道先知道南亚的海啸 我讲完道才知道南亚发生了海啸， 哇，死好多人， 死的人很多， 死好多人， 死很多人。 跟住我哋过去几年，我哋睇到喺东京嘅地震、土耳其嘅地震。 我们过去几年看到东京的地震、土耳其的地震， 最近阿富汗嘅地震、 阿富汗的地震、 巴基斯坦嘅地震、 巴基斯坦的地震。 1900年呢、这个。LA 三藩市的地震， 1900年这个LA 三藩市的地震， 好多地震， 地震很多。 佢话过去呢几十年嚟嘅地震多过人类有史以嚟嘅地震嘅总和。 过去几十年以来的地震多，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地震的总和。 人类有史以嚟嘅地震嘅总和， 超过 人都唔够过去呢一百年嘅地震多。 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地震总和不及这个最近一百年的地震那么多。 点解？ 为什么？ 耶稣啊，佢用佢嚟做一个 sign。 耶稣说这是一个预兆。 呢个系一个 sign 嚟嘅。 这是预兆。 呢个系第五个 sign。 第五个 sign。 跟住第六个 sign。 第六个 sign。 佢话喺社会嘅里头咧，你会睇到不法嘅事情增多。 在社会里面看到不法的事情增多。 人越来越冇爱心， 人越来越没有爱心， 人嘅爱心冷淡， 人的爱心冷淡。 喺呢个社会里头，你会发觉不法嘅事情越来越多。 这个社会里面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 真系嘅， 实在是这样子。 边个地方冇警察噶？ 那个地方没有警察啦。 边个地方冇监狱嘅？ 那个地方没有监狱啦。 我哋多伦多以前系好太平嘅。 多伦多以前还是很太平。 我三十几年前去嘅时候唔使锁门嘅，真系。 三十几年前去的时候，那门也不用锁的。 唔使锁车嘅。 车子也不用锁的。 你谂我咁安南，成十年前几年前啊？ 在几年前我 都俾人啊，俾人叫过两次。 给人家开了两次。 已经十年嘅车仲叫。 十年的车还要拖吗？ 啊！后面我嬲起嚟，教个阿拉啦。 啊！后来我就把那个警告那个贴放在里面， 仲要粘个 sticker 喺度添。 上面这个标签， 呢架车系啱着嘅。 啊！这个车是有着有防盗系统的。 教咗阿拉就冇人再叫啦。 这个防盗系统放里面就没人再 来 偷 了。叫啲新车啦，啱唔啱？我十年车仲叫咩咧？ 偷嘛就偷新的车嘛，这个旧车还要偷， 系咩？唔值钱噶啦嘛。 都不值钱啦。 佢系咁叫， 还是这样偷？ 叫烂你个门锁， 把那锁都弄坏了。 有一个入咗去咧，就叫烂我个刹台嗰个锁匙，开车嗰度叫烂晒，叫咗佢出嚟。 有一个就把我那个开车那个刹台也弄破了，拿出来了。 好彩有呢个嘅吓，买保险啊， 还好买了保险。 不法嘅事情越嚟多， 不法嘅事情越嚟多。 多伦多最近有一种好特别嘅罪案。 多伦多最近有很特别的罪案， 都系同你美国有关系嘅， 跟美国有关系啦。 就枪击案好多， 就枪击案很多。 今年呢，谋杀案有60几个 so far， 死咗60几人。 今年呢，谋杀案子死了60几人， 其中40几个系俾枪打死嘅， 有其中40几个都是。 咁点解话同你美国有关系呢？ 为什么跟美国有关系啊？ 佢哋根据佢哋嘅研究咧，啲枪多数系美国运过去嘅。 根据他们研究咧，即系枪支都是美国运过去。 加拿大人喺美国运过去， 即系加拿大人从美国。 因为我哋好多个关卡咧，开车就。可以去美国，喺美国去唔去加拿大？ 因为很多关卡都是即系先开车就从美国可以到加拿大去。 咁通常都系一个 honor system 嘅啫。 通常都那个都不很严谨。 特别加拿大好松嘅， 加拿大是很不严谨的。 你都唔使俾佢睇嘅。 不用给他看的。 咁两人问你，你系咩嘢？咩 citizen？ 问你是哪里的公民 ？Canadian。 加拿大人。 你住喺边度？ 住哪里 ？Toronto。 多伦多。 你去离开咗几耐？ 离开多久？ 三天 ， 你买咗几多钱嘢？ 买多少钱的东西？ 50蚊， 50块。 有冇买烟？ 有买烟啦、 啊。有冇买酒？ 有买酒啊？ 冇， 没有。 走啦， 走吧， 就咁啊， 就这样子。 佢唔问你有冇枪 啊？没有，不会问你有没有枪械。 有冇手榴弹？ 有手榴弹。 打开个窗睇 打开来看看。 冇嘅 都不 一样。美国就有啦，而家美国因为经过9/11之后咧。好严， 美国就不一样了。美国因为经过9/11之后就非常严了。 所以好多枪械咧，由美国、加拿大人由美国咧运过去啊。 很多枪械就是从加拿大人从美国运过去的。 嗰啲枪击案咧喺校园又有，喺呢个餐厅又有，喺麦当劳都有啊。 这个昌吉庵啊，校园也有啊，餐厅也有，麦当劳里面也有。 有啲系寻仇噶， 有些寻仇的， 有啲系精神问题噶，攞出嚟系咁啡。 有些人是发精神有问题的，就是乱。 所以而家加拿大多伦多面对一个好大问题，点样制止呢啲枪击案？ 这个多伦多面对的问题是怎么在啊？制止这个 不法的事，不单止枪击案 啊，其实不法的事也不 好多， 限于这个枪击案。 电脑犯罪， 电脑也可以犯罪 啊啊，嗰啲欺诈、 欺诈罪 啊，色情的罪案、 色情的罪案、 虐待儿童、虐待妻子、 虐待 配偶、 儿童虐待妻子配偶的 啊，毒打人、 毒打 哦。种植大麻 啊，种植大麻。 我哋中国人仲有好叻嘅， 中国人更厉害。 我哋可以喺屋企嚟种嘅， 就喺个家里嚟种。 大麻系非法嘅 啊，大麻是非法的。 咁啊，你如果能够啊种到攞去卖咧，就啊好值钱嘅。 那种了拿去卖就很值钱啦。 嗰啲人好叻喎， 他们很聪明。 多数系中国人啊种。 原来是很大部分是中国人在种。 佢系租间屋， 他租个房子。 咁咧就系攞间屋做大麻屋。 里面就是大种大麻的， 咁咧就系佢又好叻，偷啲电喺街度偷搭啲电入嚟， 那个电也是偷来的， 咁然后用晒啲电灯， 用呢个很多的电， 开好多电灯， 电灯 啊，淋水自动淋水 啊，自动灌溉， 咁一种啊种佢几千一万几千棵，嗱 basement 又有，一楼又有，二楼又有咁，哇种到满晒，成个 greenhouse 咁样， 不过棵都系大麻，啊好像是个。这个 greenhouse 一样，每一棵都是大麻。 你知啊，多伦多天气又冻，同埋人与人之间嗰啲邻居冇乜来往嘅。 啊，多伦多天气寒冷啊，人与人之间、邻居之间都没有什么来往。 个个都系由屋企入车房嘅。 每个人都从外面都知道。 我都系咁啦，到屋企一揿个掣，车房门开，咁啊入晒车房。 啊，一到家啦，就进到车房里面。 由车房入屋企。 啊，车房就进到家里面。 永远见唔到隔篱嗰个人。 也没有看到邻居的。 除非一齐出一齐入咯。 除非偶尔是一同出。 一齐出咁样喺个车入边啊，嗨咁。 啊，偶尔就这样子看到，就大家就打个招呼。 好嗨啊！ 车子就不要碰到啊。 所以有一啲人佢话隔篱系做咗大麻屋十年，隔篱都唔知喎。 所以有些人喺隔壁那个里面种了大麻，种了十年，他也不知道。 而且呢个 privacy law 咧，呢个人私隐权害死我哋嗰啲执法人员。 这个私隐权这个法律啊，就令到执法人员没办法。 嗰啲警察原本咧，佢可以咁样咧，佢话我哋可以用一个办法去侦查边间系大麻屋。 那警察说我本来有办法可以侦测到每家是大麻种大麻的房子。 佢原来一个用直升机，佢有一个仪器咧，可以探测到边间屋系暖啲，边间屋冇咁暖。 啊，他们这个直升机可以有仪器可以探测到哪一家房子是比较暖。 如果种大麻的屋系暖啲嘅。 种大麻的房子会暖一点。 因为可以灯射住佢嘛， 它要 保持温度噶嘛。 把那个灯照射，保持那个温度。 佢话但系因为私隐权嘅缘故，我哋唔可以咁做。 就因为私隐权的缘故，就不能这样做。 有啲咁嘅私隐权喺隔 啊，有这样的法律的。 所以而家我哋教会咧，你谂下，喂，你将弟兄姊妹嘅电话列出嚟，系你侵犯佢隐私嘅，要唔要佢哋填张嘢准你先咧？咁 有些教会也讲了，这个把弟兄姐妹的电话号码也放在这个通讯录里面，是不是要弟兄姐妹有一个认可才可以啊？ 好啦，唔好理咁多，等弟兄姐妹告我哋先算啦。 啊，不要管啦，弟兄姐妹告我们才算啦，再说啦。 系啊，而家不法嘅事情好多， 不法的事情很多。 你特别去银行攞卡揿机攞钱啊？ 啊，啲银行就提款。 你小心有啲针孔摄影机人挤喺度睇咗你揿。 啊，就是摄影机在那边，就是监察你在那边提 款。攞咗你个 password。 啊，那个把你的 password 也 咁就攞你 卸下来，好，结果他就可以把你的钱拿走。 好多咁嘅情形。 很多这样情形。 而家不法嘅事情越来越多。 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 色情嘅事又多。 色情的事情。 你啊。 越来越多。 我睇呢个世界系越来越坏嘅。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 呢个系第六个。 这是六个预兆， 第七个就好啲嘅喎， 第七个好一点， 第七个现象啊好啲嘅， 第七个现象好一点。 佢耶稣话咧，佢话福音要向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来到。 啊，这个福音要传遍给万民，然后末期才来到。 过去教会2000年嚟， 过去教会二千年来 未试过好似最近呢二百年嚟咁样去做传福音工作， 有没有像最近这两百年以来这样传福音的工作？ 教会开始做差传， 教会开始差传， 都系过去呢二百几年嘅， 就是过去两百多年。 我哋中国出年呢，后年二零零七年， 中国在后年就是二零零七年， 就系福音嚟到中国二百周年， 就是福音来到中国两百周年。 二零零七年系福音来华二百周年， 二零零七年就是福音来华两百周年。 第一个宣教是英国嘅马礼逊去到澳门嚟到传福音， 英国的马礼逊来到澳门来传福音。 二百年前啫，唔系好耐啊， 系两百年前而已啦。 教会二千年嚟都系呢二百几年先开始传福音。 教会就是两千年来才这个两百年才传福音。 先开始有宣教运动。 有宣教运动。 耶稣话。 耶稣说。 他福音向万民作见证。 这福音要向万民作见证。 耶稣没说万民都信耶稣。 他没有说万民都要会信耶稣。 就是说福音能够传过给万民。 他是说。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机会。有宣教士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个末期就来了。 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机会有宣教士去跟他们传个福音。 信的人永远是少的。 信的人永远是少的。 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因为人都是喜欢犯罪，人是罪人都要犯罪。 人是喜欢犯罪。 人是被魔鬼弄瞎了他的眼。 被魔鬼弄瞎了心眼。 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进程。 不明白这个世界的进程。 他不明白自己所处的这个处境。 不明白自己的处境。 他不知道这个危机。 不知道这个危机。 所以信耶稣的人是少的。 信耶稣的人是会少。 但耶稣话， 耶稣说， 你嘅福音向万民作见证， 这福音要向万民作见证。 你话今日有边个民族未有福音听嘅？ 即系今天呢个哪一个民族没有福音听到啦？ 好少好少啲少数民族嘅啫， 除了就是很少部分的少数民族。 今日宣教士已经去到世界各地， 宣教士已经到世界各地， 感谢神， 感谢神。 我好相信， 我很相信 这个预兆已经差不多应验， 就预兆已经差不多应验。 但呢七个嘅预兆咧， 这七个预兆 系耶稣喺嗰度讲出嚟嘅， 是耶稣在这边讲出来的。 佢同门徒讲， 再跟门徒说， 佢翻嚟之前， 他回来之前， 呢、这个世界嘅末了， 这个世界的末了， 有七盏红灯， 有七盏盏的红灯。 你见到呢七盏红灯咧？ 你看到这七个红灯？ 你呢个系一个呢、这个系一个预警嚟噶， 这是预警。 你就知道呢个世界末日嚟啦， 这个世界的末日要到了。 世界是有末日的， 世界是有末日。 爱因斯坦他都讲过， 爱因斯坦先这样讲， 他说我看见人类那个的尽头来到了， 我看到人类的尽头来到了。 当美国第一粒的原子弹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发制造了出来之后， 当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制造头一个的原子弹的时候，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怎么说呢？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怎么讲？ 他望住个原子弹， 他看着这个原子弹， 佢系世界人类嘅尽头已经到了。 他说人类的尽头已经到了， 真系嘅， 真的，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呢个系一个末世嘅时候， 这是一个末世的时候。 圣经话，你见到呢啲嘅异兆咧，会好似一个惨难临到一个富人一样。 这预兆就像惨难临到富人一样。 产难临到个富人，即系一个人有咗生计， 就是一个人有咗怀孕啦。 自然正常嘅，佢一定会出世嘅啦 ，B B。 正常的话，那个 baby 一定会出世。 除非佢冇， 都不是里面是没有。 如果佢里头有， 里面如果有就要有的话， 咁佢生出嚟嘅， 有一天 一定 要生出来，一定会生出来。 而且生嘅时候好得意嘅咧 ，B B 出世嘅时咧， 要出生的时候， 有一种叫做阵痛， 有阵痛。 开始可能半个钟头痛一次，唔系好觉嘅。 开始可能还没有感觉得很厉害，就是半小时才一 次。20分钟痛一痛。 二十分钟痛一痛。 跟住15分钟。 要么15分钟。 跟住10分钟。 再来10分钟。 5分钟。 5分钟。 3分钟。 3分钟。 哎呀，水都穿啦 ，B B 出世啦。 羊水破了，那个小孩子出生了。 难产难咧，即系话越嚟越痛，越嚟越密，越嚟越紧要。 这个惨难就是这样子，越来越密，越来越厉害。 耶稣用这个方用这个来到去形容， 耶稣就是用这个来形容。 而且有两件事呢很特别的给我们看见， 有两件事很特别给我们看到， 可以成为耶稣回来的一个指标， 可以成为耶稣回来一个指标。 这两件重要的事呢， 两件重要的事 第一就是以色列复国， 第一就是以色列复国。 我们刚才没读的，就在二十四章第三十二节那里讲的， 刚才没有念到的，就同一章的二十四章第三十二节， 他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就可以明白这个比方了，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 他说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你就知道夏天近了 啊，我们知道树要落晒，我们知道冬天近 了， 对 吧？啊，看到这个树叶都落、就下来了，都知道冬天也近了。 我们加拿大国旗枫叶啊， 加拿大的国旗枫叶 树变成红色，你知道秋天了 啊，这个枫叶变成红色了，你知道 秋天来了。 咁你又知道呢，这些无花果树的嫩芽出呢长叶夏天了 啊，这边讲到无花果树的树枝的嫩芽出来了，你就长叶了，你就夏天又来了。 你看见这些事呢就知道人子近了， 这样你看到这一切的事知道人子近了。 人子是讲谁？ 人子是谁呀？ 是讲耶稣， 是讲到耶稣。 他已经在门口了， 正在门口了， 在门口了， 正在门口了， 他未曾推门进来的 啊，差一点就 推门进来了。 有时候我们打电话啊俾屋企啊，喂你翻到未啊？佢我已经喺门口啦咁。 有时候打电话给家人说你回家了没有？我已经在门口啦。 你消防真系好好啊，你知道 呢个手 机。你喺车度系咪啊？你而家就喺边度啊？咁我哋知道佢大概几时翻。 啊，手机很方便啊，你还在车上吗？啊，已经到哪里啦？ 啊，我已经去到 Forwin 同埋 Kennedy 啦。 啊，我已经到 Forwin 跟 Kennedy。 我知道佢就十分钟翻嚟。 嗱，知道他有十分钟翻嚟。 打电话，我已经喺街口啦，咁我知道一分钟翻到。 啊，如果在街口啦，我就一分钟就回来了。 有时好得意。啊，我已经开紧门啦。 我就说打过去之后已经在开门了。 耶稣讲俾佢听， 耶稣说： 你睇见呢啲预兆未？ 你看到这些预兆？ 佢已经喺门口。 他已经在门口了。 他跟你通了个cell phone电话了 啊，他跟你这个手机来讲话了。 耶稣用手机跟你讲给你听了， 耶稣用手机跟你讲。 他在哪里啊？ 他在哪里啊？ 他已经在门口了。 他已经在门口了。 在门口 了。在门口了。 那这个无花，他说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 那无花果树是什么呢？ 无花果树是什么？ 代表什么呢？他说做个比方。 代表什么呢？ 比方什么呢？ 比方什么呢？ 原来是比方以色列国， 原来是比方以色列国， 比方以色列复国， 比方以色列复国。 但以色列原来亡了国，正式亡国一千八百年。 以色列亡国是一千八百年， 在罗马的时候呢，将他们踢出去，不准以色列人触达巴勒斯坦人。 在罗马的时候已经把犹太人赶出去。 咁當然之前佢哋其實都亡國㗎喇， 以前他們已經亡國喇， 之前四百年已經亡國㗎， 以前已經亡國喇、 被巴比倫統治過、 被巴比倫統治， 被波斯統治過， 波斯統治， 被希臘統治過， 被希臘統治， 被羅馬統治過， 被羅馬統治， 後來甚至被回教國家統回教徒統治過， 後來就回教徒也到呢個地方。 呢、這個國家二千年来亡咗， 亡国这么多年。 根据人类学家讲咧， 根据人类学家讲， 喂，如果一个国家亡咗五百年咧，冇理由可以复国嘅。 一个国家如果亡了五百年啦，就没有可能会复国了。 一个国家亡咗五百年，永远不能够翻身嘅。 一个国家亡了五百年就永远不能翻身了。 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讲啦，广东话讲。咸鱼会不会翻生啊？ 广东人有句话说，这个咸鱼会不会翻生？ 咸鱼永远都不会翻生，你浸佢几多日都唔得啦。 咸鱼永远不会翻生。 一个亡咗国二千年嘅咸鱼嚟， 亡国咧两千年啦， 冇可能复国嘅， 不可能复国的啦。 但好奇妙， 真系很奇妙。 原来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希特拉呢就复兴德国， 希特勒要复兴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你知道德国都是大败的 啊。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德国是大败。 到希特勒的时候要复兴德国 啊，所以希特勒要复兴德国， 他就受一个神学家尼采的神学思想影响。 他受这个尼采的思想影响。 咁尼采咧就将人咧嗰神学思想咧影响咧，将人分咗几级。 尼采将人类分几级？ 犹太人就是一个低级的， 所以犹太人是低级的， 所以希特拉就立志要杀杀啲犹太人， 所以希特勒就要立志要把犹太人都杀死， 留翻啲好优嘅优秀嘅人种，杀嗰啲恶啲吓恶劣嘅人种， 即系留下他所谓优秀的人种，把不好的人种杀掉。 结果咧，佢有六个嘅吓呢个煤气下炉，杀咗600万犹太人。 结果他用的煤气啊，杀死了600万的犹太人。 啊，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佢有一个 Holocaust 嘅 memorial 嘅馆啊，你去参观。 啊，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看到 Holocaust 那个纪念馆去参观。 啊，我睇见啲相，真系得人惊。 看到那照片是非常可怕。 啊，张医生系牙医。 我张医生是牙医。 你见过啲牙？剥咗落嚟啲金牙堆积到成个金字塔咁大嘅山未啊？ 你有冇看过这些？这个拔下来的金牙堆起来，好像一个山一样的。 嗰啲犹太人入到希特之前咧，剥晒嗰啲金，或者死之后剥嗰啲金牙。 那个犹太人啊，那是他死前啊，要把他金牙都拔下来。 以前啲人好中意用金用银嚟镶牙噶嘛？ 以前很喜欢用那个金来镶牙的。 整个牙套套实佢。 啊，一个金的牙套套上去。 咁等我唔使再烂落去嘛。 啊，因为不要再烂下去。 叫 crown 系咪啊？ 叫 crown， 俾个皇冠嘅戴。 俾呢个皇冠嘅戴。 俾个金冠嘅戴。 金冠戴。 哇！系我睇见嗰幅相。 我看见那个照片， 嗰啲牙啊，只只都系金牙嚟嘅啫，一只一只嘅， 那个 都一个好似山咁高。 啊，对，就等于一个小山那么多。嗱， 嗰啲都系煤气炉毒死嘅嗰啲人， 那些人就是煤气炉里面死掉的。 掹嗰啲金牙， 那个拔出来的金牙， 600万犹太人杀咗， 600万犹太人杀死。 所以喺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咗之后，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 美国、英国啊。 美国、英国， 佢哋良心发现啊！ 他们良心发现， 佢哋咧就成立联合国， 成立那个联合国 啊！犹太人好惨， 犹太人很惨， 我哋帮佢复国啦， 我就帮忙他复国吧。 咁当然仲有好多原因，帮佢复国嘅。 当然很多复杂的原因啊，帮他复国。 其中有一个又系一个犹太人嘅科学家啦， 其中有一个犹太人嘅科学家， 佢发明一种嘅炸药， 他发明一种炸药， 强烈嘅炸药， 强烈的炸药。 英国同佢台底交易， 英国跟他在台这个桌子下面那个交易。 喂，你将嗰个嘅 recipe 俾我， 你把那个方给我。 打完仗之后， 啊，打完仗之后， 我帮你哋复国， 我帮你们复。 我帮你喺联合国嚟举手赞成。 我帮你们在联合国里面吓。 联合国都系好多黑暗嘅啫，其实。 联合国里面很多政治在里面。 咁当然有好多原因， 啊，很多其他原因。 咩叫我以色列复国？ 还是以色列还是复国？ 以色列喺1948年5月12日。5月14日， 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 正式复国， 正式复国。 一复国之后咧， 一复国以后， 阿拉伯国家即刻同佢宣战。 啊，阿拉伯国家马上跟他宣战。 佢嗰日立国，嗰日即刻同佢宣战。 即系立国的当天，他们就马上对他宣战。 一直打到而家， 一直打到现在。 咁因为阿拉伯国家唔中意佢， 阿拉伯国家不喜欢。 啊，阿拉伯国家佢哋有一个口号，要将犹太人赶落去地中海。 他们的口号当时说要将犹太人赶到地中海。 佢话犹太地呢个地方咧系世界最多冲突嘅地方。 这个犹太那个地方是世界上冲突最多的地方。 因为宗教问题。 因为宗教的问题。 因为人种嘅问题。 因为人种的问题。 最重要因为石油嘅问题。 还有石油的问题。 所以好复杂啊。 很复杂。 呢个战争一直打落去。 战争一直打下去。 冇办法啦， 没办法。 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复国， 好奇妙， 很奇妙。 以色列喺过去呢几十年嘅当中，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 我亲自有作见证嘅， 我亲自可以 做见证。虽然我冇去打仗， 虽然我没有去打仗， 但我睇新闻， 但我看新闻， 睇读者文摘， 看读者文摘， 睇佢嘅报告啲杂志， 睇杂志。 佢经历过6次嘅好大嘅战争， 经历过6次很大的战争， 每一次都系嗰啲阿拉伯国家。10几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嚟打佢， 每次都10几个呢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嚟打 佢。全国咧都系得200万嘅人嘅兵力， 他全国的兵力也不多。 嗰啲嘅都唔系正规军噶嘛，有啲 也不是全部是正规的军队，对， 好似辅警咁嘅，咁即系受过军训嘅啫。 系都是只是受过军训的。 但阿拉伯联军咧有4000万， 阿拉伯的联军有4000万， 每一次佢哋打赢 啊，但是每一次都他们都打胜。 原来你估佢点打？ 原来是为什么？ 佢哋照翻圣经以前打仗嗰啲策略，嗰啲嘅地图咧，咁样嚟咧同佢哋打。 他们就按照以前圣经里面在打仗那种嘅策略跟他们打。 佢仲奇妙咧？ 更奇妙的是， 我喺读者文摘睇见嘅， 我在读者文摘里面看到。 佢话喺呢个六日战争1967年嘅时候咧， 就1967年那个六日战争里面， 咁咧。嗰啲阿拉伯4000万嘅联军嚟打佢哋， 阿拉伯有4000万嘅联军嚟打 佢哋，得200万， 他们才200万， 点打啫？ 怎么打啦？ 佢话原来好多阿拉伯嘅军队咧自动投降， 只是当时是很多阿拉伯嘅军队，他们自动投降。 咁佢哋审嗰啲投降嘅人，佢哋做咩投降？ 他们就审问那些投降嘅人，你们为什么要投降？ 我见到你哋嗰度好多伏兵啊！ 我看你们的那个伏军很多， 见到你哋嗰度驻军好多喺嗰度， 你们驻军很多， 你哋喺嗰度蠢蠢欲动， 你们在那边， 你喺嗰度预备嚟打我哋， 准备要打我们， 我哋都咩投降咯，咁 我所以就投降啦。 不过我哋嗰度冇伏兵， 其实那边没有， 我哋冇驻军喺嗰度， 那边没有驻军， 我哋边度有军队喺嗰度 咧？那边没有的。 哇，佢哋明明睇见噶， 他说他明明看到的， 佢睇见噶， 明明看到， 好多人都系咁讲， 很多都系这样讲， 原来神。派天使帮佢哋， 原来是神派天 嗱。六读者文摘讲嘅， 是读者文摘说的。 嗱，六日战争同埋呢几次嘅战争， 六日战争跟 以色列都冇忙， 以色列都没有忙。 我唔系帮以色列， 我不是说要帮 忙，我只能够话神喺用佢做一个嘅记号啊。 神是用他来做一个记号， 知道世界末了， 这个世界要末了。 因为神应许过佢哋嘅， 因为神应许他们 喺呢个末后之年，喺先知书讲， 在先知书里面这样讲， 好清楚讲系末后之年， 很清楚讲到末后之年。 神要召聚佢哋从世界四方，东从东，从南，从西，从北。 啊，神要召聚他们从世界四方，东南西北的 翻嚟， 回来 复国， 复国。 啊，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一个预兆。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兆。 仲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 就罗亚方舟的发现， 是罗亚方舟的发现。 那罗亚方舟呢，在罗亚的时代， 罗亚方舟在罗亚的时代 是4000几年前的嘛， 4000多年前的嘛， 是不是？咁好多人啊读罗亚方舟攞嚟讲嘅，边度有呢啲嘢噶啦？ 很多人在读的时候就说：，诶，怎么可能有这样事情？ 冇理由嘅。 啊，不可能的。 冇理由做只船做120年。 一条船要做120年。 啲动物咁乖，两个一对一对咁入去。 啲动物那么顺利的一对对的这样进去。 佢系假嘅，呢啲神话嚟嘅。 啊，很多人就说这是神话， 好似神话嚟嘅啫。 啊，说这个是神话。 你哋基督徒就话神的话， 基督徒说神的话， 佢哋唔信嘅人就系神话，少咗个的字。 不信嘅人就说神话，少了一个的。是， 咁到底系神的话，因为神话呢？ 到底是神的话还是神话呢？ 如果罗亚方舟系真有其事， 如果罗亚方舟是真有其事， 呢个就系真系神的话， 即真是神的话， 唔系神话， 不是神话。 感谢神， 感谢神。 喺最近呢几十年。 最近这几十年， 因为科技的发达， 即科技的发达， 人造卫星的发达， 人造卫星的发达， 同埋个探险啊考古学的发达， 探险跟考古学的发达， 佢哋发现咗将罗亚方舟发现出嚟， 他们发现那个罗亚方舟 喺呢个土耳其啊同埋苏联嘅交界嘅地方， 在土耳其跟苏联的交界的， 就系阿拉列山， 就亚拉列山。 就是圣经讲佢停喺嗰个山度， 就是圣经所讲的停在那个山上， 喺1000几2万尺嘅嗰个高山山上面， 1万多尺的高山上， 有一个巨型黑色嘅一只船嘅一个物体喺度， 一个巨型的黑色的一个好全都， 你估最早边个发现先嘅啦？ 最早是谁发现的啦？ 系苏联嘅空军发现先， 是苏联的空军发现的， 但系苏联嘅空军咧将佢影晒。 苏联空军把它拍的照片拍了下来， 但是啱啱政治政变， 当时发生政变， 嗰啲材嗰资料冇晒， 资料都没了。 跟住后尾呢， 后来 好多探险队尝试去， 探险队要去， 揾唔到， 你找不到。 点解呢？佢嗰度高山冰天雪地啊，周时有雪崩啊。 那个高山啊，那个冰天雪地啊，常常有雪崩的事情发 生。雪崩的时候有啲雪又将佢崩咗。 雪崩的时候个雪就把它盖起来了。 你找佢唔到噶喎， 找不到的。 啊，然后或者再震一下有雪崩咗啦，佢又出翻嚟。 有的时候震一下，它的雪崩了，它又出现了。 但系 喺1967年咧， 即系1967年， 人造卫星啊， 人造卫星， 我哋科学啊发达到有人造卫星啦， 啊科学发达有人造卫星啦， 影吓喺卫星上面影翻地球落嚟咧， 即系卫星上面拍呢个地球嘅照片。 唔单止睇到万里长城， 不光是可以看到万里长城。 原来咧，人造卫星喺太空上面睇到咧，唯一人类嘅建筑物系万里长城睇到嘅，乜都睇唔到。 系啊，太空上面看到的人类建筑物，我哋可以看到万里长城。 佢话啦，人造卫星影到咩？影到嗰个方舟 啊，还有这个拍到这个方舟。 佢影到嗰啲相咧，能够逐格啊，用电脑嘅 digital 咁逐格。逐格逐格将佢放翻大嘅， 啊，那个照片可以用于那个机子度把它放大起来， 将佢。最近香港有个基督教机构， 最近香港有个基督教的机构 叫做福音使团、影音使团、 影音使团， 佢哋派探险队去， 派了探险队去， 去拍咗一个福音电影， 拍了一个福音。 感谢神，佢哋揾到， 啊，他们也找到。 找到个方舟， 也找到那个方舟。 点会喺万几尺上面有只船呢？ 为什么在一万多尺上面会有一条船呢？ 个尺寸啊，同圣经讲嘅一样呢？ 它大小尺寸跟 而且个年份呢，佢哋啊用呢个碳十四嚟到去查佢嘅年份，就系挪亚嘅时代嘅咧。 啊，呢、这个用在探测那个年份啊，那个碳十四的方法也发现就是挪亚时代了。 吓、啊，系游咗立青喺外边嘅，喺外边嘅咧。 外面有那个 圣经讲噶，游咗石出即系蓝 青，十七啊，圣经讲是十七， 人挪亚方舟， 即是挪亚方舟。 因为耶稣话咧，佢翻嚟嘅时候好似挪亚嘅日子咁样。 耶稣说他回来的时候像挪亚的日子一样， 挪亚嘅日子， 挪亚的日子。 所以你睇见喺吓呢个世代特别提到挪亚嘅时候咧，你知道耶稣翻嚟近。 这件事在你特别提到挪亚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回来很近了。 这个是成为一个指标， 这就是一个指标。 一个就是以色列复国是一个指标， 以色列复国是一个指标。 一个就是挪亚方舟的重现是一个指标， 挪亚方舟的重现也是一个指标。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见这些 sign， 我们看见这些预兆， 个 warning light 出来， 是一个警告警号。 我们要洞悉这个天机， 我们从洞悉这个天机， 神要给我们知道。 神要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来到尽头了， 世界已经到尽头了。 你要在哪里过你的永恒呢？ 你要在哪里过你的永恒 呢？你怎样来到去面对这个的时机呢？ 你要怎样面对这个时机呢？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他不愿意我们糊糊涂涂地过日子， 他不愿意我们糊糊涂涂地过日子。 圣经说我们要做聪明人， 圣经说我们要做聪明人， 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做糊涂人。 我哋喺呢个咁呢一个嘅时机嘅当中， 我们在这个时机当中， 应该认识呢位创造嘅主宰， 应该认识这位创造的主 宰。佢爱我哋， 他爱我们， 佢为我哋预备救恩， 他为我们预备救恩， 将永恒嘅生命过俾过我哋， 将永恒的生命给我们。 喺呢个世界要过去嘅时候， 这个世界快要过去的时候， 佢要接我哋去佢嘅荣耀嗰度， 他接我们到他荣耀里面。 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嗰度第28、29节嗰度讲， 希伯来书第九章28、29节呢， 佢话耶稣基督再。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 他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 与罪无关， 与罪无关， 不是来赎罪， 不是来赎罪， 是来到拯救那些盼望他再回来的人， 是拯救那些盼望他再回来的人。 你是不是那个拯救他，你是不是盼望他回来的 呢？你是不是呢在那个盼望他回来的呢？ 你已经知道他一定会回来， 你知道他一定会回来， 你已经洞悉这个天机，你知道这个世界来到末期了， 已经洞悉这个天机，你知道世界到末期了， 你是不是盼望他回来呢？ 你是不是盼望他回来 了？你有没有预备好他回来呢？ 你有没有准备好给他 回来了？你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呢？ 你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呢？ 因为你个愚蠢的人来到去戆居居的过日子呢？ 还是一个愚蠢的人呢？ 要警醒啊！圣经话， 圣经说我们要警醒， 要预备啊， 要准备。 喺马太福音最后尾嗰度讲， 马太福音最后面那边讲， 第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 所以你们要警醒。 第44节， 44节，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点样去回应今日呢个世代啊？ 怎样去回应这个世代？ 神俾你睇见呢个天机啦， 神给你看到这个天机， 你点样回应啊？ 你怎么去回应 呢？4个字好紧要， 这四个字很重要， 警醒， 警醒。 预备， 预备， 咩叫警醒啊？ 什么叫警醒？ 警醒就话， 警醒就是说， 唔好蒙查查 啊，不要蒙查查， 唔好忽略， 不要忽略， 好似我嗰次开车就盏红灯住，我忽略嘅，诶唔紧要，等我到咗机场停低先睇啦咁。 啊，好像那天我开车吓，如果看到红灯亮啦，我说不要紧啦，到机场再说。 我架车就玩完， 可能个车就没啦。 你告嗰个换油公司都冇用嘅， 系有时候你告那个换油公换油呢家公司，但 边有时间 不一定有用啊。啊，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办这个麻烦事情。 我好彩。 那时候我 即刻将架车铺去个苏打， 马上就把架车子停下来。 啊，睇见唔掂？ 你看到？ 即刻 call 拖车， 马上去 call 那个拖车过来。 你见到红灯？ 你看到红灯？ 你要警醒， 你要警醒， 要警醒， 要警醒。 基督徒啊， 基督徒， 你信咗主啊？ 你信咗主啦？ 你警醒， 还是要警醒？ 咩叫警醒啊？ 什么叫警醒？ 唔好跟随呢个世界啊！ 不要跟随这个世界。 不要跟随这个世俗， 不要跟随这个世俗。 人家做得我不做得， 有些事情他们可以做我 不能做， 因为我认识神， 因为我认识神。 人家做得我不做， 他们可以做我不做，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主就回来， 主快要回来了。 我要警醒， 我要警醒， 不要睡觉， 不要睡觉， 睡觉之后蒙查查， 睡觉就是模糊了， 昏昏睡睡模糊了，是了， 昏睡了。 要警醒， 要警醒， 要把握机会， 要把握机会， 用你今日呢个嘅时时代， 用你今日嘅这个时代， 用你嘅时间， 用你嘅时间， 投资永恒， 投资在永恒里面， 用你嘅呢个生命投资永恒， 用你现在的生命去投资在永恒， 呢个最重要， 这是最重要的， 要预备， 要预备， 点样预备啊？ 怎么预备？ 主翻嚟嘅时候， 主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献上咩啊？ 你可以献上什么？ 你可以带咩俾主？ 你可以带什么给主啦？ 主嚟审问你， 主嚟审问你啊！ 我拯救你， 我拯救你， 我为你死， 我为你死。 我你明白我嘅道理？ 你明白我的道理？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我有几多？ 你爱我有多少？ 你系咪空手见主啊？ 有没有空手去见主啦？ 你系咪失败嘅见主？ 有没有失败的来见主？ 你预备好未啊？ 你预备好了吗？ 你预备好未？ 你预备好了吗？ 圣经话要警醒， 圣经说要警醒， 要预备， 要预备。 如果未信主嘅朋友， 没有信主的朋友， 你今晚， 你今天晚上， 透过耶稣讲俾我哋呢几个嘅 signs， 透过耶稣所给跟我们讲到这几个， 我大概知道呢个嘅天机系点， 我们大概也知道这个天机是怎么样。 你预备好未啊？ 你预备好了没？ 你要喺边度过你嘅永恒？ 你要在那里去过你的永恒啦。 当你嘅世界。 在这个世界 过去的时候， 要过去的时候， 你要在哪里？ 你要在哪里？ 当你走完这条人生的路， 当你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 你在哪里过你的永恒？ 你要在哪里过你的永恒？ 你不要觉得学业才是重要， 不要觉得学业才重要， 你不要觉得绿卡才最重要， 不要觉得绿卡才重要， 你不要觉得找工作才最重要， 不要觉得这个工作是最重要， 找两餐最重要， 这个早吃的最重要， 结婚最重要， 结婚最重要， 居留最重要， 居留最重要， 这些都重要， 这些都重要， 但有一样更重要， 但有更重要的， 你在哪里过你的永恒？ 你在那里过你的永恒，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 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耶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你愿不愿意接受？ 你愿意去接受吗？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得到永生， 得到永生， 最重要的你要得着， 最重要的你要得到。 有一个故事， 有个故事， 在纽约很多人住在那些很高的摩天的大楼 ，在纽约很多人住在很高的摩天大楼上面， 有一对夫妇， 有一对夫妇 80岁了，但是很健康， 还是很健康。 有一次他们去喝回来， 有一次他们去宴会回来， 回到来11点， 11点钟了， 糟了， 糟糕， 他们住80楼， 他们住是80楼， 电梯坏了， 电梯坏了，三部电梯都不动， 怎么办呢？ 怎么办？ 个伯爷公啊，唉，我们不如去附近找个 motel 住一晚。 那个丈夫说，我们还是到附近找一个 motel 住一晚上吧。 伯爷婆就说不好， 他的那个太太说不要， 晒钱 ，浪费金钱， 还有三部床也睡不着 ，那个 motel 我是睡不着的 我们两个人有的是时间， 我们有的是时间嘛， 慢慢行咯， 慢慢走上去吧， 累就买点水，累就休息一下咯 ，疲倦就嘛就休息一下， 口渴咪买定啲水饮咯， 买点水慢慢的，喝一点。 闷，我哋两个人点会闷？一俾倾下偈咪闷咯。 闷起来，我们两个人再讲一些话就闷。 结果走去 corner store， 结果去就买了。 买定啲蒸馏水， 买点水 啊，然后呢佛爷婆话唔怕，我连白花油都有喺度。 啊，我睇个杯不要紧，我还有药油 啊，有啲清凉油喺度 啊，还是清凉油。 如果吓行到晕地，去查一下， 走到晕头晕啊，可以查一下。 我哋有啲是时间， 我有的是时间嘛。 佢仲有， 还有， 不如咁样啦， 还是这样子， 轮流讲古仔， 轮流讲故事 啊，咁就闷啦，咁 就不会闷啦嘛。 咁啊，两公婆咧。 两夫妇 预备好晒咯， 什么都准备好了， 预备上去啊，翻去屋企啦， 准备回家啦， 啊，行行重行行行重行行啦， 走啊走啊，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啊，一楼这样，一二楼这样上去， 饮下水， 喝点水， 讲下古仔， 讲故事， 咁啊真系唔知行咗几耐咧， 啊不知道走了多久， 真系行到八十楼咯， 结果都只走到八十楼啦。 咁我先生话：，呀，而家轮到我讲啦， 你即系到我讲啦。 佢老婆啊， 老婆啊， 我有个悲惨嘅故事要讲俾你听。 我有悲惨嘅故事告诉你。 哎呀，到啦，唔好讲啦。 啊，到啦，不用讲。 我唔讲唔得， 不能不讲啊。 有咩咁悲惨故事啊？ 悲惨啊！ 佢话我哋条门匙锁喺架车入边啊。 我们的门匙还掉在车子里面啦、 啊，老婆、啊。我哋屋企嘅门匙喺架车入边。 我们的家里的这钥匙还在车子里面。 你呢？ 你怎么样？ 你人生最重要的， 你的人生最重要的， 同神和好， 与神和好，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你唔好 major in minor， 那你不要把 major 当 minor。 你挂住今日呢世界呢几十年， 你就牵挂是这个世界几十年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喺边度过你嘅永恒啊？ 你在哪里过你的永恒？ 我哋一齐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请大家低头，我哋 请大家我们低头祷告。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信得主嘅， 信得主的， 我亲爱嘅弟兄姊妹， 我亲爱弟兄姐妹， 圣经话你要警醒， 圣经说你要警醒， 你要预备， 要预备， 如果耶稣基督翻嚟， 如果耶稣基督回来， 你预备好未？ 你预备好了吗？ 你够警醒吗？ 你可以，你够警醒吗？ 你嘅读经生活点啊？ 你读经生活怎么样？ 你嘅祈祷生活点啊？ 你祷告生活怎么样？ 你是警醒的生活、啊、 你是不是过一个警醒的生活呢？ 你的侍奉怎 样？你的侍奉怎么样？ 你愿不愿意用这个短暂的人生？ 你愿不愿意用这个短暂的人生？ 你说主我愿意。 你说主我愿意。 我要好好的生活。 我要好好的生活。 为你而活。 为你而活。 预备迎接你。 预备迎接你。 用我短暂的人生。 用我短暂的人生。 换取永恒的。 换取永 恒祝 福。的祝福。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呢？ 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心愿。 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心愿， 知道主就回来， 知道主就快来回来。 我们要好好为主活， 我好好的为主， 好好爱主， 好好的爱主， 不要空手失败见恩主， 不要空手失败见恩主。 你有这样的心志， 你有这样的心志， 我请将你的手举举，我要为你感谢神。 我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感 谢 主， 感 谢 主。差不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举手， 差不多每一个弟兄姐妹。 巴不得这个是你的祷告， 巴不得这都是你的祷告。 看到你的手， 神看到你的手， 神认识你， 神认识你， 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谁？ 还有谁？ 你我愿意。 你说我愿意。 好好的， 好好的， 爱主， 爱主， 侍奉主， 侍奉主。 好，我睇见， 我看到，感谢神。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 第二个问题，我要问， 有没有弟兄姊妹？ 有没有弟兄姐妹？ 主的灵感动你， 主的灵感动你， 你知道主回来日子近， 你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 福音要向万民作见证， 福音要去向万民做见证。 末期先来到， 末期才来到， 得救的人数满足， 得救的人数满足， 末期先来，圣经话， 末期才会来。 我相信可能得救的人未满啊， 我相信得救的人还没有满， 已经向万民作见证，但得救的人未满啊， 已经向万民做见证了，但是得救的人还没有满。 你愿不愿意奉献你自己？ 愿不愿意奉献你自己？ 做传道人， 做传道人， 将自己放喺祭坛上面， 将自己放在祭坛上。 主啊，求你用我。 主啊，求你用我。 主一直揾紧咁嘅人。 主一直在找 这样的人。主一直等候咁嘅人。 主一直等候这样的人。 要使用你的生命， 要使用你的生命。 如果你心里头有咁嘅感动， 如果你心里面有这样的 圣灵有咁催逼你， 圣灵有催逼， 愿意奉献你自己， 愿意奉献你自己， 作传道人， 做传道人， 请你而家， 请你现在 喺神面前。 在神面前 作这个表示好吗？ 做这个表示好吗？ 有边位？ 有谁？ 有边位弟兄姊妹？ 有哪一位弟兄姐妹？ 你看主就回来， 你说主要快来了， 福音要向万民作见证， 福音要向万民作见证， 得救的人数满足， 得救的人满足， 我们主回来， 我们主回来。 因为我一直都思想这个问题， 我只在思想这个问题， 怎样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怎么来过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怎样能够用我短暂的人生换取一个最有价值的赏赐， 怎么用我短暂的人生换取一个最有价值的赏赐。 主感动你， 主感动你， 你勇敢的将你的手举起来， 勇敢的把手举起来， 我为你祈祷， 我要为你祷告，好不好？ 主几时要你入神学院，我们不知道， 主什么时候要你进神学院我不知道， 主怎么用你我们不知道， 主怎么用你我不知道， 你有这样的心智主会悦纳， 你有这样的心智主会悦纳。 有哪位弟兄姐妹， 有哪位弟兄姐妹， 主的爱激励你， 主的爱激励你， 你愿意将自己献过给主， 你愿意把这献上给主， 作传道人， 作传道人， 为福音来用， 为被福音所用， 未必是做传道人做牧师， 不一定是当传道人牧师， 但是为福音来用你的生命， 为了福音来用你的生命。 有哪位， 有哪一位，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请你顺服圣灵， 请你顺服圣灵， 将你的手举起来， 将你的手举起来， 然后放低， 然后放下。 有没有呢， 有没有这样的， 好，我看见感谢， 我看到感谢主。 有没有呢， 哎，还有 我看见感 谢主。 有没有呢， 还有吗， 感谢， 感谢主。 神，神的爱激励你们， 神的爱激励你们。 还有没有呢，有三位， 还有吗？ 有没有第四位、第五位、 第四位、第五位？ 如果主的爱激励你嘛， 如果主的爱激励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今日是末世啊， 现在是末世的， 我要最有智慧的用我的人生， 我要很有智慧的用我的人生。 我知道神爱世人， 我知道神爱世人， 他愿意万人得救， 他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个小子沉沦， 不愿意一个小子沉沦。 主啊，求你用我。 主啊，求你用我， 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成为福音的使者。 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吗？ 有，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 有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 我们为你感谢神， 为 你祷告， 感谢神， 为你祷告。神一步一步带领你， 神一步一步带领你。 有没有呢，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好，我可以问第三个问题。 哎，我继续下问一下问题。 我知道在你当中有些未信主的朋友， 我知道在座中有没有信主的朋友， 你今天在这里不是偶然的， 你今天在这里不是偶然的， 神拣选你， 神拣选你， 神的恩典要临到你， 神的恩典要临到你， 接着同学，接着朋友， 接同学朋友， 请你来， 请你过来， 或者你勉强来， 或者你是勉强来的， 都是神的恩待你， 还是神的恩待你。 你明白， 你明白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来到末期， 已经到末期了， 你要在哪里过你的永恒， 你要在那里去过你的永恒呢？ 学业， 学业， 家庭， 家庭， 工作， 工作， 健康， 健康， 儿女， 儿女， 都重要， 都很重要， 但有一样更重要， 但有更重要的， 你那条永恒的锁匙在哪里？ 你永恒的钥匙在哪里？ 只有耶稣基督里头， 就在耶稣基督里头 得着新的生命， 得到新的生命，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吗？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吗？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勇敢地将你手举起来， 你勇敢地把手举起来。 我们为你祈祷， 我要为你祷告，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为你感谢神， 我为你感谢神。 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是这个世界这样爱的一首，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的一首诗，好吗？我们一起坐了这么久，今晚好像一个晚会一样，很开心的，希望我长气一点，对不起，因为有翻译用多一倍时间，所以 对不起， 如果有很好的宵夜闻不到味道， 翻译的关系时间又长，但是 还有差点。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去帮助啲病人 啊！这诗歌曾经在香港啊很出名啊，就是在这个非典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在他们舍命去救这个病人了。 我哋一齐唱吓， 一齐唱。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会有爱无尽头？尘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我却相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需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久。好，我哋唱到呢先吓，我哋再唱由头再唱过， 我从头再来。 呢个唱嘅时候咧，我请刚才举手的或者你没有举手，谁愿意你出来愿意我们为你祈祷的，你走到来这里唱好吗？我们一起来祈祷。如果你是带微信的朋友来，你鼓励他一起出来祈祷接受耶稣做救主好不好？你刚才举手要好好的为主活，你出来 请你出来如果你是带没有信主朋友的也鼓励出来，他们出来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 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你又出来； 你愿意信耶稣，也可以出来。 你奉献啊，预备服侍主，嗰几位你都出来。 愿意奉献啊，服侍主也可以出来。 如果你喺度唱诗嘅，你行出嚟呢度，好吗？ 在唱诗的时候，请 我哋喺神面前一齐嚟祈祷。 我在神面前一起祷告。 边个话爱冇长久？耶稣基督嘅爱就长久嘅。边个话爱冇尽头咧？耶稣的爱没有尽头， 耶稣的爱最长久，耶稣的爱没有尽头。 他爱你，这个世界有尽头， 这个世界有尽头， 主的爱没有尽头， 主的爱没有尽头。 今日 今天 是你蒙恩的日子， 是你蒙恩的日子， 请你走出来祈祷好吗？ 你出来我们去祷告。 基督徒你有这样的决志的，你走出来 基督徒有决志的也 你陪他一起出来好吗？你不要哄他，不要勉强他，是陪他出来问他愿愿意一起出来陪他出来 没有信主的也可以陪他出来一起出来 我们一起唱就出来好吗？ 我们一起来唱，大家 就走出来， 由头来过 从头来。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曾做谁要出来祷告，请你这个时候出来。 放下了你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相信不朽，谁人受痛都被悬挂在梦中，直到最爱渐渐一起全冰守，汗血在流反应爱会保留，一直不知你来到万世分手，将生命最贵的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自己手，我要将能发生在我所求，为我主生赞已足够。 好，我们未唱住吓，一阵再唱。如果你有带微信的朋友来，我们唱的时候你鼓励他出来好不好？ 如果你有带没有信主的朋友的，唱的时候鼓励他一起出来， 你陪他出来， 你陪他出来 我们再唱一次，谁要出来的你就出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好像这首诗那样，主啊你这样爱我们，为我们流血舍神，你无尽的爱，我们唯有奉献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和你和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那我们再唱这首诗， 我们再唱一次。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 有边位未信主嘅，请你出嚟。请你出嚟啊！ 风凋零零一无别条，我想天使不告诉明悲哀，天上花满天神不休，虽然骚动苦悲悬挂在舞台，只敢对爱情点一丝春一手，我别再让怀念爱没保留，只不知的爱到万世不休，我有真正的命运难以左右，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就已决定今生再换所求，为我的主圣诞已足够。 我们决定这一生没什么所求，要得主的所爱，要得到主的欢心。我们一起来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天父啊，我们特别为到企业念台前的这班弟兄姊妹来祷告。 天父，我们特别为到站在你台前的弟兄姐妹祷告。 有三位是奉献给你， 有三位说要奉献给你服侍你。 主按着你的时间， 主按着你的时间， 按着你的方法， 按你的方法， 一步一步带领他们， 一步一步带领他们， 直到他们真正生命为福音来的所用， 直到他们生命为福音所用。 又为到其他我们立志为你而活的， 也为了日志要为你而活的， 或者是重新决志信主的， 或者是重新决志要信主的。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 你没有保留的爱， 你没有保留的爱， 你流血舍身， 你流血舍身， 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 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 接受你， 接受你， 我们愿爱你， 也爱你， 我们愿意为你而活， 愿意为你而活。 求你给我们好好的警醒， 求你给我们好好的警醒， 好好的预备， 好好的预备，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空手失败见恩主， 我们不至于空手失败见恩主。 求主给我们明白， 也叫我们明白， 现在已经是末世， 现在已经是末世， 我们要好好的警醒生活， 要好好的警醒生活， 不要随波逐流， 不要随波逐流， 不要跟随这个世俗， 不要跟随这个世俗， 我们要成为盐，成为光， 不要成为盐，成为光， 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光明， 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光明， 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味道， 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味道。 主啊，我们要能够发光， 我们主啊，我们要能够发光，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影响这个世代， 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这个世代。 主啊，如果在座位站在这里还有人未认识你的， 主啊，如果在座还有人没有认识你的， 未肯接受你的， 不肯接受你的， 求主不要放过他， 就是不要放过， 让他继续回来聚会， 让他继续的来参加聚会， 圣灵在他心里工作， 圣灵在他心里工作， 让他明白真道， 让他明白真道， 以致得救， 以致得救。 求主赐福我们， 就赐福给 我们，赐福我们的教会， 赐福给我们的 教会，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 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 奉耶稣的名祈祷，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多谢主，请你们位神知道你们的心意， 神知道你们的心意， 你们的立志， 神悦纳你们的立志， 神要成就你们的心愿， 神要成就你们的生命。 多谢啊，现世的弟兄姊妹。